钟鼓楼是老北京城的地标建筑，它陈说着市井的悲欢，几代人的命运，穿越岁月烟尘，再看看钟鼓楼前穿梭的人们，如同翻开了城市记忆的鲜活浮世绘。远离了钟鼓楼的喧嚣，你可以来到西郊的颐和园，体现大隐隐于市的静谧和安详。在明代，昆明湖中多种植荷花，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酷似江南风景，所以有西湖十寺与西湖十景的美称。个人觉得在朦胧的雨中漫步昆明湖，那种江南阴雨朦胧的感觉会更加真切。还是来听听80后嘴中唱的昆明湖吧，来自歌手后弦。 春秋又往三千里，昆明守护见面雨，捉到手里情手边都长绿，心思小雪草暖意，将着就着成真美意，暗里昆明是寄居，是心中寄予在树梅等水来急，然后春泥都不息，眼里 欢迎回来，跟我继续在歌声中漫步北京。后海是在北京旧城区新发展起来的时尚生活地区，沿着后海的河岸是让你目不暇接的咖啡馆和餐厅，每间都风格迥异，绝不仿效别家。后海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碰撞的地方，是一个历史的北京与现代的北京相结合的地方，也是一个来北京的不得不去的地方。听听燕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就叫做《后海》。 后海最热的街，偶然间我发现爱你的黑布鞋，那么多星星的眼睛也不能看透你的心，太可惜忘了问问你的名和姓。 十里长安街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据说长安街是汪峰最喜欢的一条路。多少年过去了，长安街依旧平坦宽阔，但人生的经历就像脚印一样，永远留在了路上。再次漫步在长安街上，更加成熟自信的汪峰选择了用长安街这个极具标志性的名字作为自己的一个见证人，用作歌曲的名字。 15年前我还是个孩子，身份很从不知道是回家还是去找那帮混混，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像个流浪的乞丐，在星辰在夜晚在迷茫的边缘，在这条长安街上，他和我一样像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哭泣，转眼过去的10年 我已长大，妈妈的眼角也爬满了焦灼的皱纹。为了生存，为了爱，遍体鳞伤。我突然发现，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在这条长安街上。我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放弃。有一天我再次漫步在这条街上，我发现我还像一块石头一样孤独，在这条长安街上。 很多年前，意大利年轻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北京文明富足的生活以及城市何等美丽的赞美，千百年来不知诱发过多少人对这座文明古都的神思遐想。老北京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京城风格。尽管现代气派已经给北京城增添了无限的摩登气息，老北京的道地京味依然风韵犹存。送上别具特色的北京欢迎你。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记忆的唱片，祝您好心情。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